外边下雨，屋里漏雨，说明这个房子出了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外边刮风，屋里漏风，外边下雪，屋里天寒地冻，你说这样的破房子人能住吗？住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破房子没法来安居乐业，所以这样的破房子一定是个豆腐渣工程。那什么才是好房子的标准呢？外边下雨了，屋子里边很干爽，外边刮风了，房间里能够避风御寒，外边寒冬腊月，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冷天，屋子里暖意融融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暖房子工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歌里边唱到的，我想有个家。哎，这么样一个家是温馨的，是吧？是可靠的。那么作为我们人来讲，我们的身体，是吧？用宗教学来说，人的这个臭皮囊，是吧？它就是我们灵魂的家园，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家园。外边刮风了，我能够关闭汗毛孔的小窗户，我不怕风寒，说明我没有风湿病。否之外边一刮风，我嗖嗖往身体里钻，风湿产后风湿，就怕风寒，这是病，得治啊。外边下雨了，我这关节呀就僵硬，屈伸不利，撑不开，这又是个病。外边湿气盛，体内湿气重，这叫类风湿啊，类风湿是病，就得治啊。用激素治，吃中药治，还是来改变身体的内环境，用饮食运动的疗法来治，还是用土来治，哪个是治根的，哪个是顶药，解燃眉之急的，哪个又真正的能够长治久安呢？这里都蕴含着东西方智慧的碰撞，中西医结合的文化精髓。再说夏天和冬天，是不是啊？刚才我们说了好房子，冬天不冷，屋内暖意融融。好房子，夏天不热，打开窗户有过堂风，像空调间一样，不用开空调省了电，是不是啊？还抵御了酷暑难耐。人的身体也是这样的，健康的人十冬腊月，你一摸他的手暖融融的，他比别人扛冻，因为他有肾气十足，抵御外界的风寒。反过来呢，现在的三伏天，大热天，是吧？身体好的人，你一摸他的手，或者老两口睡觉，你挨着他胳膊，挨着他腿儿，冰冰凉，不用开空调，人的身体就是天底下最好的、最自然的、天然的空调。所以健康的人肾气十足，夏季他没有烦躁之热。反之啊，那个身体弱的人，夏天那手脚啊跟发了烧似的，冬天那手脚跟死人一样冰凉。这就是我以往在节目当中讲的那个墙头草随风倒，半罐子的元气已经保护不好 你这个生命和灵魂的家园，让你这个身体遇弱则弱，遇寒则凉。所以呀，什么是健康的人？简单到了家了，冬天不怕冷，夏天不怕热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你看看，这又和《黄帝内经》又扣了题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吃药也好，吃保健品也好，我们点穴按摩，养成良好作息习惯，我们所有的这些养生和治疗的方法，都是在人体生命的这个小宇宙之间创造春夏秋冬四季的时节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你看这个饮食易忌，易就是该吃的，忌就是少吃或者不吃的，这个道理就出来了。你看啊，一些养生啊只懂皮毛的人，他会想当然啊，但是养生也最忌讳这些想当然啊。你看我就听人讲过啊，也有人找我来问过，说徐老师啊，春酸夏苦秋辛冬咸，这么吃对不对啊？我说第一条我告诉你，这么吃是错的，第二句我要告诉你，大错特错。因为养生啊是雪中送炭，是不是？养生啊它是痛打落水狗，是吧？在疾病因天时地利的变化的时候，加重的时候我们让它缓解，缓解的时候我们让它治根，就是这么个过程。但是生活当中大家注意，是吧？很多人都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儿。那么相比较而言，是锦上添花重要，还是雪中送炭来得更实在呢？所以咱们中国人的文化说叫患难见真情，是吧？你得意风光的时候你看不着真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都是溜须拍马捧臭脚的，嘿嘿。哎，只有走麦城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只有你啊这个时运不济啊，只有你啊在危难患难的时候有人拉了兄弟一把，哦，你这个时候才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朋友，这叫人情世故。那么养生也是这样的道理，春三月肝经当令，是肝脏说了算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就肝说了算，你锦上添花，你再猛吃酸的，那么肝就会得意忘形，它就会反伤于脾。所以四季养生的意义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这个季节啊，肝克木，肝是五行属木的，木克土，这木是克脾土的，所以在肝经当令的时候，那脾是要受克制，所以怎么办？你就适当的扶助一下它。所以呀，《海上方卫生歌》里说道：“春月少酸，一时干。”春天本身就是肝脏说了算，你吃那么多酸的干什么？吃多了反而容易导致肝气的淤结和肝火，因为酸属收敛。那怎么办？你吃点甜味的， 因为肝是克脾土的，为了防止啊肝木克脾土克得过于严重，我们补一补脾。哎，这样一来呢就平衡了肝。所以养生不是越强越好，是不是？你看现在好多老年人锻炼身体跑马拉松，我说这样的人你长不了寿。包括竞技体育，是不是？我老拿第一的，我老是冠军的，他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在长寿的道路上不见得拿冠军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天爷是非常公平的，是不是？你透支了健康，你生活活得太精彩了，那你的生命的历程可能就会缩短一点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个天底下的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，你又得活得精彩，你还得活得长寿，没那够，是不是？精彩就得短，对不对？哎，无聊它就得漫长。你包括我们人生都是这样的，越高兴的事越快事，哎呀怎么这么短暂呢，是不是？哎，越无聊的事越苦恼的事，哎呦怎么这么漫长啊。这就是人生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宇宙万事万物要遵循的规律。用老子的话说，道法自然呐。好，说完了春天，说冬天。冬天是肾经当令，是不是？应该吃的咸一点，但是咸味吃多的，盐吃多的都得高血压了。所以呀，冬天人还有一个毛病，我讲过什么毛病？冬天是上火的季节，大家记住啊，冬天是上火的季节。为什么？气血回五脏了。夏天是不上火的，夏天上火是有病的，冬天上火是常见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冬月宜苦不宜咸，所以冬天呢，人适当的吃点苦味的东西，防止生内火。但是你咸的吃太多了，火就淤积到五脏了。所以为什么北方高血压病人那么多呀？南方低血压为什么那么多呀？有人说，徐老师你说了两个多呀，没错。但你要注意，我讲的是北方的高血压多，南方的低血压多。说那怎么办？北方人适当的吃点苦的，南方人适当的吃点什么呢？哎，咸的或者辣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防治一方的常见病，是吧？所以冬天呢，天气寒冷的时候，咸味的别吃太多啊，适当的吃点苦味的去去火。那么夏天呢，夏天五行属火，是吧？就不要吃苦的太多了，因为苦味多容易伤肺，容易毛发脱落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说糖尿病你多吃苦的，我告诉你，糖尿病多吃苦瓜会加重病情，会导致营养不良的，会导致苦泻的。所以啊，夏少增辛，减却苦。所以夏天呢，人一出汗，这本身就治上火了，是不是啊？夏天天一热，外边热里边寒，人就是个虚寒的体质，容易跑肚拉稀，你还吃苦的？反之，你倒应该吃点辣味的东西，是吧？吃点泡椒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夏天呢，增加点辛辣的东西，有利于出汗，还能防治湿疹。辛味的东西属于热性的，还能防止胃肠感冒。所以啊，你到日本、到韩国，你到中国沿海吃生鱼片，一定要喝点白酒，不能喝冰镇啤酒。什么原因？辛味的可以驱脾胃的寒凉，这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呀。 秋天，是不是啊？伏天到了，秋天还会远吗？立秋就已经带末伏了，是不是啊？秋后一伏就是末伏嘛。秋天主收敛，辛辣的味儿主发散，所以秋天人就开始上火了，就不能吃的太辣了。怎么办？吃点酸的啊，吃点酸的，酸对肝有好处，防止呢肺金克肝木太过，而且酸味呢有收敛软化的作用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四季饮食的意义。那么说这个跟咱们的庚金旧肺之法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关系大着了啊！庚金旧肺之法怎么操作，怎么吃什么，我讲过了。今天我要讲一讲庚金旧肺法当中的大餐，一个叫阴阳五行，一个叫千年紫砂，是吧？什么叫阴阳五行？我一说阴阳五行，不少没学过中医的，是吧？对中医啊，擀面杖催火的人，就会认为阴阳五行是故弄玄虚，是不是啊？好像阴阳五行包治百病，这都是没文化的人把日食当成什么呢？天狼吃太阳，是吧？你自己吓唬自己啊！你无知，你能赖得着谁呀？所以阴阳五行不叫迷信，阴阳五行叫传统文化。阴阳者，天地万事万物都离不开，这是最简单最基础的平衡。阴阳五行就是说的是中医的平衡。这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说啥呢？就说五行。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说啥呢？就是说阴阳。阴阳是个平衡，五行是个生克，离不开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博一品质生活馆健康快报，有品质的健康生活从一碗粥上开始。今天是7月19日，初伏第三天，我们为您推荐宝宝蔬菜粥。菠菜一直都是补血的佳品，因为菠菜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，是缺铁性贫血者最好的食材，能使人面色红润，光彩照人。圆白菜是淡绿色蔬菜中营养价值最好的蔬菜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 叶酸、植物杀菌等主要成分，具有增加食欲、促进消化等养生功能。今日初伏第三天，适宜宝宝蔬菜粥。品质生活周善系列，好粥到，好粥到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学养生，我们要做到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。现在搞养生的特别多，那我们如何做到明辨是非啊？疾病的预防和养生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文化，我给这样的人就起了个名字叫医盲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医盲？是吧？得病不问原因，吃药不看说明啊，花钱不问多少，是不是？所以人有自知之明啊，你怎么得的病你最起码得研究明白。所以我们第一方面教了大家养生防病的方法，第二个我们推广了健康产品，是吧？第三一个我们还兼顾着扫盲运动啊，扫这个医盲啊，是吧？让大家知道病从哪里来，是吧？让大家知道如何的防病，如何的改错。所以这是你收听我这档节目，哎，你要学到的、了解到的知识。简而言之叫什么？就是养生知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。回过头来呢，不管你到药铺去买药， 你都要看说明。正规厂家、正规企业的产品、正规的国家批文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书接上回，庚金旧费之法呀，是冬病夏治当中的画龙点睛之笔，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夏天天气特别炎热，对人体的消耗特别大，天一热呀，人就不愿意动，是不是啊？特别的疲劳，这样一来呢，体内的水湿就容易蓄积，所以夏天养生最好的运动就是出汗，但是汗出多了人容易脱水，所以夏天养生从西医学的角度来说，就是给我们的细胞来洗澡，给细胞洗澡就是改善细胞的内环境。那这个环境怎么改变呢？哎，就是来化湿啊，化湿。怎么来化这个湿呢？是吧？以水化湿。这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，开始有人不理解，长湿疹的、血脂高的、尿道炎、膀胱炎、肾炎的，这都是体内的水湿出了问题了。在调治方法过程当中，我常给大家用的就是玉米须子冬瓜皮熬水，所以有的人他就不理解了，是吧？徐老师，我体内水湿这么多，你怎么还给我喝水啊？我说我不喝水，你冬瓜怎么进去？我吃冬瓜行不行？我说你生着吃啊。我玉米须子嚼着吃行不行？你看，所以这里又要说到什么呢？说到李时珍，说到《本草纲目》，李时珍说呀，说这水是解万病的药，水呢又是一切食物、能量、药物的最有效的载体。所以呀，道家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叫上善若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水它是人体细胞清洁的最有效的物质，生命之源泉啊，生命之源泉。那么水呢也有好多种，是吧？好多种，有纯净的泉水，有里边都是咸盐的海水，是吧？有从井里打上来的井巴凉水，还有烧开了的开水，当然了还有被污染的河流的污染了的水，污染了的河流鱼就死了，你用污染的水来浇稻田，那大米重金属就超标，人吃了就要出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水健康决定生命健康。那么庚金旧肺法，我们要给细胞洗澡，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水呢？我们需要的是细胞水。什么叫细胞水啊？西瓜、黄瓜、桃子、李子，这些富含水分的水果里边的水就是细胞水。但是因为西瓜、桃子、李子里边除了细胞含水还含糖，糖量又太高，所以那怎么办？黄瓜。所以享受吃黄瓜，为什么吃黄瓜？黄瓜可以清热利尿。夏季养生，夏天能不能进补啊？可以啊，夏天进补要注意，第一，以通为补啊，以通为补，身体经络、五脏、肠道的畅通，就是对人脏腑最好的补养。那句话怎么说？要想富，先修路，是吧？少生孩子，多种树，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说法，是吧？其实这里边又蕴含着养生的道理。为什么要先修路啊？经络就通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少生孩子呀？啊，计划生育，生的多了你养不好，哎，那我们就少吃饭，那你吃菜多了痰湿就多。为什么要多种树啊？啊，种树可以绿化祖国，防风固沙，防止泥石流，是不是？那人体这边种什么树啊？种细菌，双歧杆菌，嗜酸性乳杆菌，是吧？我们在肠道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把肠道的益生菌群建立起来，那就是种树，是不是？所以不，最近不少有人问我啊，说这更新旧会法期间呢，啊，能不能吃肉汁啊？啊，更新旧会法期间能不能吃药啊？能不能吃保健品呢？其实这样的问题啊，啊，都有点钻那个牛角尖了啊。你身体瘦，你更新旧会法，你想长肉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把肉汁吃了。清阳上升，浊气下降，四肢无力啊，关节炎呐、啊，是吧？肌肉瘦削啊，你滋补强壮，哎，你就可以吃肉汁儿。这肉渣你蘸点蒜泥来点醋，是不是、啊、哎，可以吃啊。你说我不虚，那你就不吃，你可以把肉渣给虚的东西，虚的人吃啊，实在没人吃那就扔了吧，那怎么办？其精华都在汤里呢啊，一锅保元汤的营养能量 80% 70% 在汤里， 20-30% 在肉里啊，这说清楚。那能不能吃药啊？那降压药你一停血压高了，你不吃咋整？是吧？所以说那些离不开的药，那你必须吃。可吃可不吃的药，你就尽量别捣乱，别乱吃药。那能不能吃保健品呢？是吧？保健品不是毒药，又没有副作用。你更新旧会法期间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时候吃，它吸收利用的就更好，是吧？当然了，做完更新旧会法就会出臭汗，拉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啊，人感觉胃肠特别轻松啊，这都是体内排毒的一个过程。我一说排毒啊，有人就认为身体哪来那么多毒啊。我说的这个毒不是毒药，就像我们中医说药治除病，以毒攻毒，药毒就是药的偏邪之性，以毒攻毒，那么人体内的病邪就是毒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你学习中医，你学习中国的养生文化，千万不能断章取义，千万不能光看字面的意思，一定要看里边的文化，是不是？哎，同样，学习中医养生，你得看人内在的学问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电视，你看人那个中医学的博士，40岁的37、8岁的人，那个是真才实学，你给他化妆成老中医了，小学没毕业那也是春夫一个啊。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于内在的文化，那这个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叫日久见人心。说哪儿了？别跑题啊！说了更筋救肺之法，说了排毒，是吧？不少人问我身体哪来那么多毒啊？所以此毒非彼毒，这个毒不是毒药，就是身体内的废物垃圾，身体内的痰湿形成的高脂血症、脂肪肝，这个就将来可以造中风。那你说它是不是毒啊？它就是毒。怎么办呢？把它排出去。怎么把它排出去？脾化湿，肾利尿，肝解毒，肺宣降，是不是？这五脏都得协调起作用。那么你让五脏干活，你就得减轻它的负担，是不是？怎么来减轻负担？ 夏天你就少点吃，别吃太油腻的，是不是？也包括我们在进补的时候给大家讲过，一冬补三秋，所以想长肉的冬天长肉是最快的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冬天是收敛封藏，你吃进去它就你自己的了。夏天不成，夏天是苦夏，是吧？你吃的很难吸收，而且夏天人胃肠运化能力都比较差，还容易跑肚拉稀，是不是？所以夏天吃补药也很难补得进去，所以夏天的补就是以通为补啊，以通为补。第一个，让经络畅通了；第二个，补进去的作用就是经络脏腑的畅通。这会儿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啊，但是你听懂了听明白它就不绕口了。中医以通为补，更筋就会法，冬病夏治，这里边有两层含义。以通为补，你便秘的，我把便秘给你通畅了，把宿便排出去了，这就是对你身体的进补。你高脂血症的，稀便，你把油腻的东西拉出去了，你肠子里边建立了益生菌群了，这个通畅，让你身体通畅，就是一种补的方法。那么通畅了，反过来它对身体又是一种补益。补畅通既是一个途径，又是一个结果啊，又是一个结果。所以说有人认为，那我夏天补完了，我是不是得长点肉啊？很难长肉，很难长肉，是吧？排泄畅通了就是进补，补得好了就是排得更通，把垃圾排掉。所以我说了，更筋就会法实际上叫给细胞洗澡，给全身的细胞洗澡。那全身的细胞洗澡，改善细胞内环境，首先是皮肤汗毛孔畅通，这是外边的通。里边的通呢，就是我们肠道排便畅通，排便畅通，出汗也畅通了，排便也畅通了。那么第三个通，就是脏腑内的淤在肝里边的脂肪肝，包在心包上的脂肪心，肠系膜上的油脂，那大肚皮，这些油脂通过化解之后，能不能变成代谢垃圾排出去？这个是更为根源上的畅通。这个是真正的体内最顽固的湿痰湿的排泄。所以这个呢，大家伙要把它认识上去。啊，一定要把它认识上去。啊。所以这是我给大家讲了以通为补的双重含义。和这通的三个程度，出汗通，排便通，体内脂肪代谢，血液动脉硬化的垃圾的畅通。那是不是一个更筋就肺就能排干净啊？非也，一个更筋就肺只是一个小的里程碑罢了，是不是啊？而是年积月累的用这种生活方式，大更筋就肺，小更筋就肺，逐渐的来养成这种习惯。环境造病，习惯，好的习惯能够改变身体的环境，健康的环境它造的自然而然也就是健康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世间杂食，独爱纯粹，食之有据，味之有缘。博医品质三十级养生粥膳，一份心意好粥。在三十级，每一种食材的找寻都是一次食旅，走遍每一个深山幽谷，只为你寻找最原始的真味。回归食物的初相，追溯味道的故乡，只为带给你曾经美味的香气与回忆。三十级细致匠心，只愿食者无忧。三十级养生粥膳，北京博医堂专卖 有寿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这个庚金旧费之法呀，它是冬病夏治的化龙点睛之笔。我们给大家讲了四层庚金旧费法。第一层说的是呼吸系统疾病冬病夏治，实践庚金旧费。那什么是呼吸系统疾病啊？哦，说到了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肺心病，再往上到鼻炎、鼻窦炎、鼻息肉，再到生活当中的常见病，哦，是不是爱感冒？是吧？这是一重庚金旧费啊，防的是这些呼吸系统疾病。庚金旧费调的是脾，养的是肺，在长夏时节防秋天的伏发类疾病，防秋天的高发类疾病，这叫未雨绸缪。那么什么是二重庚金旧费之法呢？哎，说到了中医的健康系统，它和西医是不一样的。中医里边这个肺脏，它可不单是呼吸系统了，它是肺的脏腑系统。中医讲五脏和阴阳五行，那么肺脏这个脏腑系统它包含了哪些呢？一脏一腑一体一官一窍。一脏就是我们的肺脏，一腑呢，肺和大肠相表里，这就是一腑，就是大肠啊。二经，一个是手太阴肺经，一个是手阳明大肠经，这是两条经络。一体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皮和毛是一体的。有古语为证啊，说皮不纯之毛将焉附，说皮都没了毛往哪儿长啊。所以中医说皮毛皮毛，表面上看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皮一个是毛，而实际上二者是合而为一的，是一体化。皮上长毛啊，没有毛的皮它不是完整的皮。所以咱买皮鞋买皮夹克，这是真皮的还是假皮的？真皮的它就有毛孔，所以真皮的皮鞋穿着不臭脚丫，是不是啊？真皮的皮裤它不会放个屁臭半年，为什么？它透气，它有毛孔，是不是啊？毛没了还有毛孔眼在那儿呢。所以夏天不出汗这就是大病，是皮的病还是毛的病啊？是毛孔的病。毛孔归谁管呢？归肺，是肺的收敛和宣发出了问题。一关啊，肺开窍于鼻，所以鼻炎、鼻窦炎、鼻息肉那都是肺子的毛病。所以这是二从庚金旧肺之法来调节慢性结肠炎、五更泻、慢性营养不良、肥胖症，都是这个大肠传导之官出了问题了。所以庚金旧肺之法为什么会拉稀呀？无痛性的稀便，那叫排湿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湿你排湿， 没有湿气你就不排湿呗。所以养生同样的方法，同样的保健品，为什么吃了有100种不同的变化？这就叫辨证施治，辨证施养，因人而异的道理。这又给大家伙说了二重庚金救肺之法，调的是肺的脏腑系统，同时养固大肠经，传导之官的畅通。啊，我推荐大家配合双歧杆菌、嗜酸性乳杆菌、活菌因子、肠道微生态环境的重塑，是不是啊？用量变逐渐的实现质变，这是哲学，是生物学，是微生物学，更是医学养生的文化科学的依据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要说一说三重庚金救肺之法。什么是三重庚金救肺之法呢？肺脏到肺的脏腑系统，再到脏腑之间的生科，这就到了三重。肺脏啊，它不是单立门户，它和五脏之间呢，是有着五行的生克关系的。经常有家长找到我，说他的孩子从小就得了哮喘，不想吃激素，怕将来耽误结婚生孩子。还有啊，家长找到我说他的孩子一感冒就得挂吊瓶，一感冒就得上激素，不上激素不退烧。找到我说孩子能不能吃保健品？很多医生啊，遇到了儿科的问题他很挠头，是不是？其实核心问题啊，不在肺上，那在哪里啊？是吧？我们常说养不教父母之过，三字经上也说，是吧？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善不单指善良，指的是平衡和谐良好。于是后面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，性相近，那孩子生下来都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习相远，什么叫习？习就是习惯，习就是学习，习就是环境改变，是不是？孩子是这样的，你打小生活在市井，那长大了就是流氓，市井之气。你那孩子书香门第，是吧？那这孩子长大了就是文人墨客，是吧？你这孩子生活在什么呢？哎，一群买卖人中间，这长大了就什么呢？工于算计，那就是商人的嘴脸，一样啊。那小孩打小丢了，让狼给叼下去了，十七大八回来了，发现那是狼人狼孩。所以达尔文呢，这老人家呀，这老头说对了啊，什么叫生物进化论？人达尔文一句话话中啊核心。达尔文说，环境创造人本身。所以现在那个孩子家长宁可花钱，是吧？宁可搬家， 为什么都脑瓜血尖啊，让那孩子上好学校，好学校啊，是吧？孟母三迁和现在这家长给孩子择校一个道理，都希望让好环境把孩子给熏好了，熏陶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又应了生物学什么的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后天，所以环境改变很重要。说那这跟孩子感冒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着孩子肺炎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着孩子打小得鼻炎了，你看着孩子动不动就哮喘了，是肺的病吗？打听打听，肺脏他妈是谁呀？是不是啊？肺脏的母亲是谁呀？哦，是脾呀，是脾脏。小儿肺病亏于脾脏，脾脏怎么调养啊？是不是啊？中医养生说五季，夏秋之交为长夏，每个季节后18天也归脾脏所主，18乘上个4，四季嘛，春夏秋冬，72天啊。所以中医划分五季有两个画法，一个是春夏秋冬，这是四个季节，每个季节摘出来18天，每个季节的尾18天为长夏，为脾经所主，还是合到一起72天，这叫五季平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时令，春天夏天完了，秋天冬天，在秋冬啊，在这个夏秋中间这儿多给你算出个长夏，就是伏天养生，更筋就肺，这么两个分法。说哪个对呀、啊、是吧？你看看都对，是吧？你看原来评价标准，小孩考完试了，你班谁第一呀、啊、是吧？总得弄出个第一来，现在不是这样的了啊，都是优秀，是吧？班里50个孩子啊，10个优秀，是不是啊？完了是良啊，完了是及格啊，不要老排名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是长夏的两个划分季节的方法，都正确啊，都正确啊，各有各的道理。那么脾脏是吧，我们还是要按着传统中医是吧，脏腑系统的划分方法来说说脾脏它的规矩方圆。脾是干什么的呢？脾是煮肉的，是吧？五行属土，可以化湿，是吧？我们说了叫足太阴脾经啊，那它和什么呢？它和人的胃相表里，叫足阳明胃经，是吧？这是一脏一腑两条经络，一体，刚说了脾主肉，脾主肉。再说它的开窍，脾开窍于鼻，唇为脾之华，所以在人的这脑袋瓜上，你要知道脾脏好不好，有两个物件可以证明，一个是嘴唇，唇为脾之华，一个是鼻子的外观，那久遭鼻都有胃病，是不是都有痰湿。你要还要找脾胃的开窍，一张嘴再看牙龈，中医说齿龈为胃络，是不是？牙龈松弛长结石，牙蛋，牙龈紫黑色，不用说脾胃差元气亏，牙龈新鲜的嫩红色，把牙齿包裹的结结实实，没有牙龈出血，没有牙龈肿痛，不用说元气十足，这人没胃病。谁说的？中医说的。这是中医的观其表知其里，表里相依的理论依据，庚金就肺之法啊，说到了第三层啊，第三层啊，也就是说肺脏的相生 啊，谁是肺的母亲？讲到了脾脏，是吧？说到了五行属土，说到了长夏。那这个土是来干什么的呢？我们中医说土化万物，我们在散文当中啊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赞美啊，说大地啊母亲，是吧？歌颂土地的博大。养生界呢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。你看啊，南方啊，五行呢属火。火是什么颜色的？哎，火五行，它的五行的颜色是属红色。所以说你到这个云南呢，贵州啊，啊，包括广州，是吧？紫砂土，什么颜色的？是吧？它是红色的，啊，红色的。那北方呢？北方五行属水，水啊，五行的颜色是五色，是黑色。所以说，你到黑龙江北的荒，是不是啊？哈尔滨牡丹江，齐齐哈尔佳木斯，是吧？那歌里边怎么唱的？黑黑的土地，是吧？黑龙江，呵呵，所以那黑土地长的是大豆高粱啊。那么东方啊，东方五行属木，木呢属青色啊，也叫绿色，是不是 啊你看那东方是什么呢？啊，东方是沿海啊，沿海。西方呢？西方是戈壁滩啊，戈壁滩，白白的沙漠，是吧？戈壁。那么河南呢？是吧？啊，中州啊，脾胃中州属黄，黄土高坡，黄土高坡。你看，所以中医研究的天地自然合而为一，这个和谐统一它是能对应得上的。那么这个脾啊，它就好比啊中原大地，是吧？哎，它能吸收啊来自东南西北各地的文化，而后呢形成所它特有的自我文化啊，真有海纳百川之势，是吧？